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Ace Radio。 10点的复兴门桥，连接西二环与长安街的这座立交桥，建成于1974年，是北京城区最早建成的木须叶形互通式立交，也是北京市的第一座现代立交桥。私家车99.9进入加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6732-3097。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历史不变，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包扎头在往前风，左右摇摆手上一直神功，黑不低就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喊什么呢？ 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他假牙。 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est Side，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要请他依赖，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心灵的情歌，我来写

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采访一位石雕厂的总裁时，这位30多岁的王姓企业家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只有鸡粪，就卖肥料吧。王先生出生贫寒，他的故乡闽南海边没有肥沃的土地，只有丘陵地上的花岗岩奇形怪状地排列着。他曾经跟乡亲去外地谋生，仍无法脱贫。3年后他打道回府，这时他已经是21岁的壮小伙了。一天他闲来无事，在乱石堆中叹息，觉得命运不公，上天为什么安排自己在这贫瘠的土地上降生呢？就在这时，王先生突然被一块敲打过的花岗石吸引住了，那造型仿佛是一尊生动无比的飞天，栩栩如生。由此，王先生灵机一动，何不充分利用这一山连一山的花岗石，开发着沉睡了几千年的石头，让他们开口说话。因为在外流浪几年，他曾见过繁华都市里有人摆着这种石雕叫卖，于是一间石雕小作坊挂牌成立了。简单生活格言，只有初中毕业的王先生有着生意人的敏锐目光，他不仅看到了石头的皱纹，还看见了黄金的微笑，而那个时候别人还坐在石头上叹息呢。 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放弃。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睁一闭不要太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手间人交流